从即日起到下月的六日，由北京市旅游委组织制定的北京市地方标准住宿业质量服务标准与评定在首都之窗公布并征求意见。相对比现行的版本，征求意见稿首次对于客房人均占地面积提出了要求，同时要求酒店具有节能和环保的措施。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最近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通过本科生招生网正式发布了2017年自主招生政策。从今年开始，北京也有自主招生资格的各大高校也会陆续的公布自主招生的政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预计于本月的中下旬公布。根据相关网站发布的2017年租房季数据显示，在北京的大多数年轻人愿意选择离地铁较近的房屋居住，地铁十号线和四号线等线路周边的租房为最热的区域，尤其是十号线，由于是环城线路，穿过的商务区比较多，所以也成为了年轻人的不二选择。随着天气的转好，中老年人的广场舞也越来越热闹了。但是老旧小区的健身场所有限，大妈们想在楼前空地跳跳舞，却因为噪音扰了民，这也让他们两头为难。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借鉴了广东等地的成功经验，给11个社区配上了广场舞耳机，这也让无声版的广场舞引发了潮流。 Good.

有苦恼，回天没结果。 好想你，却欺骗自己。

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一周前，京东发布了2016年 Q4 和全年未审计的业绩报告。报告当中，京东扭亏为盈，净利润达到了10亿元。财报一出，就有人高呼京东终于跋涉出了困境，进入了利润收割期，但有人也却不以为意，觉得盈利是京东通过了账务操作而造出的假象。称赞也好，反对也罢，没有争议的是，京东的确正在摘掉亏损的帽子，并用1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电商自营和自建物流等模式的正确性。今天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即使世事更迭，却依然成为了独树一帜的电商平台，我想刘强东的创业之路在京东的成功上一定是一抹非常重的颜色。那么今天的老板说，跟我一起去了解刘强东的创业历程。刘强东在接受某杂志采访的时候，被记者问到这一辈子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从小我的父母就跟我说，多流一滴汗就比别人多了一分机会。他的父母爷爷都是抱着这样一条信念去做事情的。1992年，刘强东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高分录取，当时他带着76个熟鸡蛋就进了京。有的同学说，一个星期都没在食堂见到过刘强东。这4年，他也时刻面对的问题是下一顿的饭钱去哪里挣。大学4年，进了学校的刘强东就没闲着，除了要上课之外，课余时间抓住所有的机会去挣钱。大一的时候是给别人抄信封，一封信3分钱，抄了10000个信封就是600块。为了多挣一点钱，晚上10点钟关灯， 别人都睡着了，刘强东去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地上抱一个大箱子，开始抄信封。他大一的生活费就是这么抄信封扛过来的。后来大三期间，他靠着多流一滴汗的精神，学会了编代码这样一门技术，开始接活赚钱，价钱是别人的十分之一，所以他的生意特别好，以至于他每天熬夜去写程序，后来一下子赚了20万。赚了钱之后，大四又开始折腾起饭馆，结果一不小心亏损了20万的债。一毕业，他二话没说就去了一家高薪的日企打工，白天上班，晚上为了还钱干老本行，继续写代码。按照这样来说，他的年轻时期应该并不顺利。1998年6月18号，刘强东骑着二八自行车，揣着12000块钱，就来到了遍地都是机会的中关村创了业。初生牛犊不怕虎，刘强东为了寻找商机，也会站在自己3.3平方米所租的柜台的楼下，印了10000张的传单，见人就发，一发就是3个月。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多少家公司都倒闭了，但是刘强东的企业却活了下来。而后来，当刘强东回想起创业的前10年，他说，我们过去第一个10年做了很多的傻活、笨活、累活、难活，甚至重活，受到了无数人的耻笑，别人都看不到，别人不愿意做，但是当他们有一天明白过来的时候，再想去做，根本达不到我们的高度，而我也为我们骄傲。这是他在回顾创业前10年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而这样的一段话也注定京东的未来之路必定光明。刘强东这些年来始终坚持着父辈那里学到的一个最朴素的生存法则，那就是多流一滴汗，比别人就多一份机会。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斥了京东，当我们看到了刘强东的创业之路，我想你也应该会明白，所谓成功的人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喽。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 春天是一个适合慵懒适合放松的季节，但很多人就会觉得生活疲惫。虽然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平凡的一员，过着普通繁杂甚至寡淡的生活，也或许每一天都重复着一种不变的单调，但在某一刻我相信你也可以超越平凡，做出不平凡的举动。生活中做一个有心人，你一定会找到那个不平凡的突破口。祝你春天快乐。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首先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在位于东南五环的朝阳区黑庄户乡，一座服务京城百姓的新菜篮子即将破土而出。这个建筑面积大约在62万平方米的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一期的工程计划在2019年开始建成投用，将会承接四环以内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退出之后的农产品流通重任，和新发地市场共同形成保障首都菜篮子安全供应的双中心格局。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在今年全国的两会上，京津冀依然是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其中，京津冀轨道交通一体化的规划以及相关的建设尤其的引人注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表示，在京津冀的交通疏导方面，正在抓紧的打通断头路、瓶颈路，基本上今年或者是明年可以打通。这也就意味着，北京到河北周边的快速交通通道将在明年有望全面铺开。接下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最近从警方获悉，针对高档公寓写字楼内的美容场所涉嫌销售无中文标识的瘦脸针等假药的情况，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会同相关部门在为期一周的专项整治活动当中，共检查整治美容场所10余家，查检药品20余种，共计1500余瓶，破获销售假药案4起，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6名。来关注天气方面。随着最近的北风减弱，北京的气温也在逐步的回升状态，而随着这一波冷空气离京，未来几天北京将会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和日丽，适宜户外运动和开窗通风。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近期的空气非常干燥，也一定要注意补水和保湿。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蓝莲花。 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经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9， 我是主播周周。今天是3月14号，也是一个蛮浪漫的日子，叫做白色情人节，也是西方情人节的一个延续。不知道在今天你又会怎么度过这样一个日子呢？我倒是觉得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然后在每个属于自己的生活当中的瞬间感受幸福就很好，因为生命本来就需要浪漫。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那么314白色情人节也祝你情人节快乐。当然了，生活需要一点浪漫，一定要记得准备一些惊喜送给你身边的他。 世界收起了笑容，似乎想提醒我些什么。电视喃喃自语着，为什么我却变得沉默？永远都追不上那些人，那是无消失的速度。说到爱，如果你感觉到寂寞， Let's sing it out of love。 有多久时间忘了去拥抱身边爱的朋友，怀疑幸福的存在，那瞬间其实早就拥有。多盼望有一段旅程，摆放每种熟悉的笑容。说到爱，就算是海似东飞，都来轻易 out of love。 Thank you.

点，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娱乐圈都知道一个规矩，别惹伍佰。不论是罗志祥还是陶晶莹，就算是再厉害的主持人大咖，也很难 hold 住伍佰。在他们口中，伍佰就是一个被妖魔化的狠角色。他在舞台上扔吉他的故事被传得很广，而他回答问题都是只有一两个字，丝毫不提供多余的信息，令主持人们都很崩溃。就连接受蔡康永和徐熙娣的专访，被问及电风扇是否会借给别人用时，伍佰也会瞪着大眼睛反问道：“这有什么问题吗？”搞得蔡康永都词穷了。 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 小时候同学之间猜一些损人的谜语，谜面是两个你，猜一个人，答案肯定是伍佰。我最初听到伍佰这个名字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哪有人起这么虎的名字呢？但你不得不承认，伍佰就是比吴俊霖这个名字有记忆一些。按理来说，伍佰这个长相的歌手想要出道都很难，更何况是要火，所以他能在名字上寻找捷径，也算得上是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当伍佰伙同 China Blue 在1992年登上 Pop 舞台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之后会风靡台湾十多年之久。 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 伍佰的歌曲虽然是摇滚，但是跟其他摇滚相比，他的歌曲更加商业，更是有很多的情歌精品，比如《浪人情歌》，他让伍佰从地下音乐人一下子变成了畅销歌手，因此对伍佰的意义非常大，是他向商业流行音乐转型的一个转折点。伍佰富有特色的沙哑嗓音没有矫揉造作，完全是充满个性的声音，但这张专辑赢了市场，却遭到了同行的口诛笔伐。后来伍佰就开始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徘徊不定。 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伍佰的歌曲《浪人情歌》。 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将它统统赶出我手。

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把岁月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任意般，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下去时而又流泪，动人电影自己体会，别心跳太对。比如美酒和咖啡都是水， 隔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 那我感情 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曾有过机会，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更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人生聚酒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不再要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再要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再要装着昨天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举起杯，跟往事 天气越来越暖，大好春光踏青正当时。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出去散散心，想要带上全家自驾出游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哦。尤其是刚刚经过冬天洗礼的爱车，也要好好的保养一下。但是爱车不要盲目，车主们如果有时间，也要对保养汽车多做一点功课哟。 让记忆 水化成雨蓝天。如果我和你还能再见面，就让情意就难圆。想起我和你牵手的画面，泪水化成雨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